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六，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引发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汪洋在新疆调研兵团工作。 韩正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通电话。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来看井冈山精神跨越时空，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今天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2枚金牌、1枚铜牌，四次打破奥运会纪录，取得开门红。 连日来，多地多部门联动采取措施，加快恢复河南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 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12万例，为今年2月初以来最高。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总书记的到来振奋人心，让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大家表示，一定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则披天下。考察的第一站，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芝，在尼洋河大桥，他听取了雅鲁藏布江及尼洋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情况。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当地做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 目前呢，整个林芝的话，那么森林覆盖率呢达到这个53.6%，蓄积量呢达到了13.61%。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按照总书记对这个生态保护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首先是保护放在第一，守好林芝的绿水蓝天。 在林芝市城市规划馆，总书记了解林芝城市建设历程及发展规划。总书记指出，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呢，积极的这个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以生态促发展，以发展保生态，然后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各项事业。 嘎拉村因春季盛开的山野桃花而闻名，近年来当地大力推进农业综合体嘎拉桃花源等项目建设，2016年实现脱贫摘帽，2020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3万元，同比增长24.7%。村民达瓦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总书记走进卧室、厨房等仔细查看，还同他们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聊家常。 总书记到了我家，他问的还是细，问的细，然后呢，我的生活呀，那些条件那些全部问了。我的两个儿子去上学的包吃包住包学费，爸爸妈妈医院去医院的话，医院里面有报销。党的政策那么好，特别感谢习总书记。 从生态旅游到物流运输，从土地流转到种植养殖，如今嘎拉村致富的门路越来越多。这次总书记的到来更加坚定了大伙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信心。 推进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呀，拓宽我们这个嘎拉村的产业链条，打造成村景合一的一个景区，从而不断的增强，不断的拓宽群众的收入渠道。 此次考察，总书记还坐上专列，实地查看拉林铁路沿线建设情况。今年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目前已运送旅客超过9.5万人次。它的建成通车，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 这是复兴号第一次上青藏高原，作为铁路人的我，要发扬青藏铁路精神， 挑战极限，勇创一流。 位于拉萨市老城区的八廓街，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总书记步行查看八廓街风貌，走进特色商品店，询问旅游文创产业发展、藏文化传承保护等情况。 总书记这次来到店里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他一直有在关注着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会在藏装方面进行创新，把我们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好。 近年来，包括八廓街在内，八廓古城保护工作稳步推进，先后投入资金17亿多元，古城基础设施、古建大院、传统风貌和历史名街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 总书记到拉萨八廓古城考察调研，我们非常激动，备受鼓舞。下一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高质量地完成古城历史遗迹资料的汇编，同时做好做强文旅产业。 在哲蚌寺，总书记听取西藏宗教工作情况和哲蚌寺加强创新寺庙管理情况介绍。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 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的遵循，做到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是起作用的爱国爱教的僧人，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回报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表示，一定要同心协力，砥砺前进，努力建设好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我要做好社区基层工作，加强民族团结，听党话，跟党走，赶党了。 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作为一名新时代援藏干部，我们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联合国内高校组建产业研究院，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感觉使命在肩，催人奋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十四五”规划的实施，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近日在新疆调研兵团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兵团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增强维稳戍边能力，在改革创新中壮大自身实力，提及不稳推进向南发展，切实增强履行职责使命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为促进新疆长治久安和国家边疆巩固再立新功。21号至24号，汪洋来到兵团一师阿拉尔市、八师石河子市、十师北屯市等地，深入团场、连队、产业园区、企业、社区、学校、医院、博物馆，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汪洋指出，近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不断深化改革，理顺体制机制，全力推进向南发展，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充分肯定。汪洋强调，兵团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兵团的战略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要继续把维稳戍边作为兵团的首要职责使命，找准定位，抓在平时，探索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兵地互动机制，加强同各族群众的交流与互助，努力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 要总结兵团深化改革工作进展，巩固改革成果，完善改革举措，真正承接行使好政的管理职能，确立企的市场主体地位，激发兵团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持续增强职工群众获得感。要坚定不移推进兵团向南发展，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思想，在深入论证的前提下优化战略布局，在统筹协调基础上强化政策支撑，在支重负重中破解发展难题。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制度管人管事管权，完善决策机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健全监督机制，不断提高兵团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赓续兵团红色血脉，继承弘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优良传统，走好新的长征路，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和重托。陈全国、尤权陪同调研。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3号在北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通电话。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近日，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为中俄关系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擘画了两国新时代合作蓝图。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双方务实合作。要进一步深化抗疫及疫苗合作，共同应对新冠疫情挑战。别洛乌索夫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并表示俄方愿以此为契机，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将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意见要求，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直至撤销教师资格。要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未经审批多址开展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要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杜绝违规招生、恶性竞争。 要强化配套治理，提升支撑保障能力。中央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理，确保主流媒体、新媒体、公共场所、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等不刊登、不播发校外培训广告。要扎实做好试点探索，确保治理工作稳妥推进，精心组织实施，务求取得实效。 井冈山斗争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今天井冈山精神正不断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井冈山斗争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坚定执着追理想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苦苦思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什么样的路才取得革命的成功，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毛泽东投笔西进，果断地决定把中国革命的力量转移到今天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山区去，把落后的农村造就成为夺取中国革命先进阵地。中国共产党呢，正是依靠这种创新精神，探索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正确的革命道路。 依靠群众求胜利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法宝。在红军上井冈山之前，这里5%的地主占有了60%以上的土地，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8年12月，第一部成文的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颁布，改变了几千年来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关系，百姓衷心拥护，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雕塑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农民祖孙三代终于分得自家田地的这种喜悦的心情，所以这也极大调动起了大家的战斗积极性，他们自发地组成了妇女团、儿童团、青年团等等加入其中。 井冈山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跨越时空，永不过时。党的18大以来，井冈山人弘扬井冈山精神，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3000多名党员干部艰苦奋斗攻难关，实施精准扶贫。2017年2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井冈山开启历史新篇章。 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道路关乎到我们党的命脉、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幸福都跟这个道路息息相关的。井冈山斗争对我们中国革命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我们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组，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 进入新阶段，井冈山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全域旅游加速前行，旅游业正在从单业态向全业态转变，从红色延伸到绿色。井冈山正向着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探索经验、做出示范的奋斗目标前进。 东京奥运会今天迎来开幕式后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截至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在射击、举重项目的比赛中夺得2枚金牌、1枚铜牌，4次打破奥运会纪录。在女子10米气步枪的比赛中，杨倩摘得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开门红。 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中产生，中国小将杨倩以资格赛628.7环排名第6的成绩进入决赛。决赛中，杨倩非常冷静，20枪过后，杨倩落后第一名加拉什纳0.5环，此后3枪，杨倩把落后环数追进到0.2环。两人进入最后一枪的对决，最后一枪加拉什纳失误打出8.9环，杨倩打出9.8环，最终杨倩以251.8环打破奥运会纪录的成绩获得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下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 刚下来的时候也是整个情绪还是比较激动的，特别开心。 建党100周年，我觉得为祖国送上了一份最好的礼物。 在女子49公斤级举重比赛中，中国选手侯智慧表现出绝对实力，6次试举全部成功。最终，侯智慧以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总成绩210公斤，打破3项奥运会纪录，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第2枚金牌。此外，在男子10米气手枪比赛中，第4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庞伟夺得1枚铜牌。乒乓球赛场上，许昕、刘诗雯在混双比赛中以大比分4-1战胜加拿大组合，成功晋级8强。中国女足在小组赛第2场比赛中以4-4战平赞比亚队，出现形势不容乐观。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30，中国体育代表团以2金1铜暂列奖牌榜首位。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的当代愚公黄大发。 贵州遵义市的草王坝村地处喀斯特山区，干旱少雨，曾是远近闻名的穷窝窝。上世纪50年代，草王坝遭遇大干旱，大家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吃饱饭，刚刚当选村支书的黄大发带领数百位村民上山凿渠引水，这一干就是36年。1995年，一条跨越3重大山、10余个村民小组、总长9400米的水渠终于全线贯通，草王坝村彻底告别了滴水贵如油的历史。村民们以黄大发的名字命名这条渠，叫它大发渠。 我们不环境过子，水过来了，我们增加到80万。老百姓有大米吃了，有水吃了，老百姓高兴了嘛，家乡变了。 一渠通则百业兴，如今的草王坝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发展起了中药材、有机稻米、肉牛养殖等产业，民宿、露营、农旅基地等旅游项目也陆续入驻，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大关。如今已是86岁高龄的黄大发仍然没有停下脚步，他义务当起了向导，给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当年那段艰苦的修渠史。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嘛，有一份生命，我们就献一份力量，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献出一份力量。共产党员就是那个呢，奋斗终身。 连日来，多地多部门联动，加快恢复河南生产生活秩序。 今天，郑州自来水公司的3000多名职工、40多个党员突击队依然坚守在抢修一线。前几天的特大暴雨导致郑州3座水厂受损，5座水厂停运，抢修人员争分夺秒，全力排除险情。消防部门还为市民安装了100多台临时分水器，方便市民临时用水。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字儿，抢。抢时间，抢进度，抢工期，早日把供水管道修复，让老百姓早日用上水。 目前，郑州主城区停水的小区已恢复96%，预计25号全市供水基本恢复正常。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陇海铁路郑州段上街站至木沟站区间，大家看，在我身后这个现场啊，铁路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一处塌方的路基进行回填作业。 陇海铁路的抢险也在加紧进行，受强降雨影响，铁路沿线出现上百处路基塌陷、边坡溜滩、道床冲空等严重险情。截至目前，上行线已经抢修开通，恢复行车。24号凌晨，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5000多人在郑州展开灾后恢复重建，累计疏通道路10多公里。 解放军、武警、民兵预备役以及地方社会力量一同来进行社会面的治理。现在呢，正组织部队完成了任务对接，分片分段全面展开。 伴随着降雨减弱停止，各地加紧排涝。 应急管理部启动第三轮跨区域增援行动，紧急抽调应急排涝专业队伍1100余人，赶赴河南郑州、新乡、鹤壁执行排涝抢险任务。水利部紧急协调山东、安徽等省水利厅，迅速派出11辆排水车和29名专业技术人员赶赴河南支援当地排涝。为应对电煤供应告急，国铁集团制定从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每天向河南运送60列电煤的运输方案，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保障。多家保险机构简化理赔流程，推出免现场查勘等服务。截至目前，河南财险业共接到理赔报案18万件，初步估损52亿元。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将于明天下午到夜间在浙江舟山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各地各部门加强防范，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浙江舟山出现短时强降雨，沿海风力达8到10级，位于余山岛的在建项目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分批次将施工人员转移到安全地点。截至目前，舟山共转移安置群众35000多人，宁波先后转移28万余名群众，全市2164个避灾安置场所已全部落实开放准备。 所有的干部全部到岗到位，以最大的决心做好这次台风阵雨袭击向灾的防御工作。 受台风烟花影响，太湖流域24号到29号将出现强降雨，预计太湖将发生2021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加紧排水，进一步降低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腾出库容。交通运输部从23号20时起启动防御台风二级响应。今天，浙江暂停沿海191条客船航线。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24号起到29号，杭深铁路宁波至温州段、金温铁路等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首批停运方案涉及112趟旅客列车以及1趟缩短运行区间旅客列车。国家防总已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上海协助指导台风防范应对。 登陆以后，它的影响时间会比较长，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回旋，就非常容易出现极端的降水。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究竟谁的立场极不负责且危险？政治操弄难言美，抗议不利事实》。文章指出，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究竟谁的立场极不负责且危险？对这个问题，国际社会的判断正变得越来越清晰。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人围绕溯源问题大搞政治操弄，在栽赃他国时无所不用其极，不惜凭空捏造所谓疑点，但对涉及本国疫情早期传播的重重疑点却始终讳莫如深。要求对他国进行调查时，美国总是将透明负责的口号挂在嘴边，面对国际社会对其诸多疑点的质疑时，美国却总是三缄其口。如此鲜明反差，除了美国一贯在国际事务中秉持的双标立场之惯性使然，也让人们越来越有理由怀疑其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文章强调，新冠病毒溯源要靠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多点多地进行考察研究，任何出于一己私利、背弃科学精神、搞政治操弄的行径，只会严重干扰和破坏全球抗疫合作，只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美方当务之急应该做的是反躬自省，纠正错误，回应国际社会关切，而不是发表罔顾事实、不负责任的言论，企图继续推卸责任、混淆视听。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2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1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4例。截至7月2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681例。截至7月2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亿2489万7000剂次。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时速350公里的贵阳至南宁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洪水河双线特大桥今天成功合龙，贵南高铁预计2023年建成通车，届时贵阳至南宁将由现在的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以内。从明天起，多家银行下调自动取款机取现交易手续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6家银行均暂免收取境内自动取款机跨行取现手续费，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等则将境内自动取款机同城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统一降至每笔3.5元，并对助农取款等业务予以免费。永远跟党走，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庆祝建党百年全国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近日举行，邀请老中青三代乡村放映员讲述农村电影放映故事，展现农民生活变化，重温红色记忆。央视新闻频道明天上午10点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6期《振兴路上新活力》，多路记者分别走进福建、黑龙江、安徽、吉林、内蒙古、新疆等地，带大家感受村里的新变化，带您认识村里的新农人，看他们如何大展才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1,922,400,407例，死亡病例4,136,518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44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1万例。23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118,791例，这一数据为今年2月初以来的最高。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3号报道，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确诊病例数和住院治疗人数均呈迅速上升趋势。与此同时，疫苗接种率却在下降，单日接种疫苗剂次数已从今年4月的超300万剂次下降到53万剂次左右。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莫尔蒂说，目前97%的住院病例和99.5%的死亡病例均没有接种疫苗。韩国24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629例，连续18天超过1000例。韩联社报道说，在首都圈疫情持续的同时，非首都圈新增病例增势显著。韩国政府将在25号确定非首都圈的防疫强化措施。日本23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225例，目前累计确诊超86万例。东京都23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59例。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参加俄罗斯外交环境主题研讨会时表示，近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俄罗斯做出的任何单方面妥协都会被西方视为软弱，进而面临更多不可接受的要求。因此，俄罗斯将采取务实外交政策，不再向任何西方威胁和最终通牒示弱，将坚决予以反制。拉夫罗夫强调，俄方推动基于国际法和联合国的相关准则基础上的合作。他说，俄罗斯不会卷入新一轮军备竞赛，但将使用任何手段自卫。23号，巴勒斯坦民众在约旦河西岸多座城市举行抗议活动，抗议以色列修建定居点。抗议民众与以色列军方发生冲突。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称，以军向人群发射实弹，还使用了催泪弹，共造成30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以方称有2名士兵受伤。美国西部多州山火持续蔓延，目前最大的一场山火——俄勒冈州布勒格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619平方公里，截至23号，40%的火势得到控制。有超过2,2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美国消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山火过火面积总计已经超过10,000平方公里。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